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本市天空云量的将有所减少，光照条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最高气温预计能上升到19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出4到5度。风力呢不大，空气呢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但是花粉浓度的略有上升，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应该注意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好，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后续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豪宅研究院的院长朱晓红院长。朱院长你好。 这个主播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样，首先呢进入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呢跟大家来共同交流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房产税的事儿，当然这个呢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虽然是老话题呢，没有现在正式的实施，所以大家呢老是在猜测和议论当中，所以一会儿呢咱们也说说这方面的事儿。 好的。 另外朱院长呢平时自己也写一些文章，也研究一些呢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事儿哈。比如说呢，您对国家政策和市场的表现凸显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防范金融的风险呐、易售扬租啊，以及长租公寓是一个妙方还是一个问题等等，您有您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会儿咱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 好的 啊，当然了，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是有请朱院长，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四月北京新房市场是静悄悄。那四月的北京新房市场啊是格外的安静啊。半年前业内人士呢还在预测说今年呢将成为北京新房供应的一个所谓的大年。那实际上呢2017年北京共供应71宗啊宅这个住宅的土地，合计建筑面积呢达到965万平方米，同比上涨了367%。如此庞大的土地供应暂时没有转化为现阶段的住宅供应啊，那北京的新房供应已经陷入了短暂的一个真空期。说的挺严重的。 这段描述呢，这个基本上是客观的，但是呢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现在这个从一线城市啊 都是在大力这个鼓励这个培育这个租赁市场的这个发展。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是以市场上呢这个诸如这个长租公寓啊等等这些出租类的这个房屋呢在开始这个上市，而这个新供应的销售的房子这个面积这个大面积这个减少啊，这个统计数据已经这个出来了，到截止这个降幅这个很大啊，降幅很大，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市场没有需求？也不是啊，市场需求还是客观存在的，这是这个政府通过调节一下这个市场，让租赁和这个销售啊这个这个二手房新房啊这个进行差异化的这个分布啊分布这个分期的这个推出。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呢是国家政府的调控的一个结果哈，并不是说大家呢没有需求都不买房了，也不是， 是 可能呢就是说买房的资格呢有限哈，买不了房，所以造成现在供应呢好像处于一个所谓的真空期。 对， 另外呢在2017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北京的工地面积呢，比如说这个住宅工地的面积达到71宗，还是破了一个记录啊，非常高。 对 啊，这个和地面积达到969万平方米，同比也是增长了367。但是在去年工地这么多，那今年是不是就化成了住宅啊？化为了一些项目，实际上还没那么快， 它 还没那么快啊。 它一般的这个从拿地到那个正常的周期呢，是1年到2年，所以这个去年，而且去年拿地呢，这个在后 期下半年了， 下半年的后期的拿的这个比较多，所以说它还有一个这个周转期，再加上政策这个控制，所以这有些像有去年有的盖的房子还没有这个卖完，那么这个新房它也从这个基础上呢，它也把控。 所以、就是、 卡接住，政府卡接住。 对，这个庞大的土地供应呢，还没有转化为呢现阶段的住宅的工地哈。 是。 所以呢，在这点上来讲呢，可能我们感觉到咱们北京的新房供应已经陷入一个短暂的真空期了。嗯、其实，说到北京的这个库存啊，新房的库存本身就不多。 不多 啊、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相比的话，我们的库存几乎就没有。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说一季度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66%。那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说今年的一季度啊，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为78.9万平方米，同比呢下降了66%。其中呢，住宅销售面积为54.2万平方米，下降了59.6%。统计显示说，北京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项目到位资金为1282.9亿元，同比下降了19.2%。其中呢，定金及预售款为321.6亿元，也是下降了42.3%。 这是正常的，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跟政府这个把控这个节奏这个有关系，业售扬租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嗯， 也不是没有房子卖，房子还是有的。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刚才就我们周主播讲的这个，因为政府这个调控限制这个一些购买的这个资格啊，有很多这个政策这个约束和限制，所以呢这个短期内这种需求还不会释放出来的。 嗯，当然这是从需求上来讲。 嗯， 另外从供应这个角度，比如说开发商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是在观望啊，怕这个房子比如说建造出来以后到底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出台，最后弄得呢就是很狼狈啊。比如说像原来的那个商住房，你还有概念吗？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大量出了一些所谓的商住房。 嗯， 但是呢国家的这个决定出来以后，就根本没有商住房的这个概念了。那么弄得很多的开发商，当然北京还好啊，可能一些外地一些开发商的也弄得是摸不着北了。 是的，这个周主播从供给侧这个去分析，这个是相当这个专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从去年和前年这个拿地的价格来讲的普遍的这个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开发商他这个卖出的房子价格相对也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在审批的时候呢，这个预售证，拿预售证的时候价格呢就批不下来，报低了开发商觉得亏了，这个报告了，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这个销售的节奏这个呢，但是这个问题并政府并不在乎，为什么？因为这现在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政府已经不在这个依赖这个房地产，不是靠这个房地产为主要这个财政来源。我觉得呢，看起来是楼市上是一个小小的省市，实际上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进步。 对，是一种结构的调整。 对， 不像原来比如说 GDP 等等就靠着你这个房地产。 对。 如果你房地产有什么闪失的话呢， 那 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数字出这个数字的多少哈。当然作为房地产的供应商来讲呢，现在比如说哪一块地呢，对他们有很多的制约和要求。 是。 比如说要自持多少， 对， 要做一些什么这个叫什么共有产权房， 对， 或等等的。所以呢作为开发商他自己也会掂量啊。 对，是。 人不能做这个赔本的买卖是吧， 他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节奏和政策和这个市场这个他还是一致的，还是协调的。并不奇怪。 对，反正尽量能做到各方都能够共赢。 对、 从国家啊，从开发商啊，从消费者各方面都能得到满意。这个还需要一个具体磨合的一个时间哈。 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北京地铁建设加速啊，未来四年16条线路竣工通车。据市发改委制作的信息显示，说涉及16条地铁线路的19项工程将在今年到2021年这四年里呢将竣工，主要涉及像大兴、昌平、房山、石景山、海淀、通州、平谷、门头沟、朝阳等等区域。哎呀，现在看到这些我就特别兴奋啊，以后北京的这个交通啊真的是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方便了。 但是呢这个在没有购房的人呢，这个因为这个地铁的通呢它带来的便利，它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担心，房价会这个 上涨来是吧， 然后租金也会这个涨起来，所以这个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到时候我们的城市又会有新的苦恼，新的 哎呀，所以刚才你一说我当时就一愣哈，我觉得本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哈。 对，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呢确实他可能有一点点担忧，比如说这些线路也都修完了以后哈，交通也便利了，往往地铁一修好以后它周边的房价可能就要涨了，它的租价也有可能就有浮动了。 对，租金也就这个上来了。但是呢总体上来讲这是个好事。 这是个便民的一个事情。 因为城市的这个四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交通，然后居住、工作、休闲这四大功能。那么这个交通这个地铁是最经济、最便利、最快速最不容易堵车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呢从这个16条这个地铁线这个新的开通呢，对这个人城市的居民的幸福的指数的提升总体上来说有好处。当然有的人那种担忧有他一定道理，但是呢这个事物这个总是有利有弊的，当这个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是的，我们不会因小失大。 是。 所以呢交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哈。 对。 如果交通解决了，那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变得便利了。当然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担心涨价或者说租房涨价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国家政府呢会有一定的打算哈。所谓的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就在于此。 是。 所以呢一些专家也预测，对于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来讲应该说不会大起大落啊。 这是肯定的。 对，肯定会非常平稳健康的发展。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呢就 不用 心里踏实。 过分担心。 一定要踏实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住建部门说严禁企业自持的项目以租代售。作为北京首批自持租赁住房的项目，那近期呢该项目引发广泛的关注。为何租金相比周边如此之高，那企业自持如何来 避免以租代售，租房市场能否满足普通百姓的需求等等问题啊，连日来是担忧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其实这几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一一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对对对。 比如说为何租金相比周边如此之高，当然他说的可能这个租金呢是那种好像那种还不是公共租赁房。 对，它这个租金为什么会这个高？ 它是首批自持租赁的房的项目。 它这个房呢，它这个租金为什么会这个它会高？因为它一般呢都不是短租，是指长租。 长租， 它长租呢，它有个约束条件。你比如说，我十年长租，我十年的房租我都不能变。这里面呢，它实际上，真正要算账呢，它也剔除了一部分的上涨因素。你我租金每年总是要涨的，我这一下子控制这不涨，但是呢，你的所付出的代价呢，你是要把十年的租金一起交。 哦，一起交。 哦，一起交。当你的这个利息和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这个大致相同的时候，就说明它还是合理的。但是呢，说更多的人，老百姓从很直观的角度呢，他就接受不了。我一下子要付出，我还不如买房。 对，所以就是说，北京的首批的自持的租赁住房项目呢，好像已经要快，这个成型了哈。 对 对,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确实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比如说他们的租金，是高是低等等的。其实大家的心理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觉得这些自持的租赁住房，他们的租金应该比自己，比如平时啊 对对 找中介租的这个房子，一是要少，另外呢要相对的比较稳定啊，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应该要好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会引起各方的一些怀疑，比如说他的租金啊是不是高了。另外呢，就是说企业呢他自持如何避免就是以租代售，也有的人像刚一开始可能以租的名义，比如说租你十年，然后呢这个租金以这个十年这样的一个单位来收取，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房子就卖给你了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打 这不叫擦边球了，这可能是说一种违规的行为，本来这个房子是就允许你租，它是不允许你卖的。但是最后呢很有可能以租代售，这是一种违规的行为吧。 那肯定的，为什么他在拿地的时候已经是 性质确定了。 性质确定，因为他国家政府他给地方政府给他一定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政策。 对。 让你这个自持的，那么你享受了这种优惠待遇以后，然后你的租金又还持续这个上涨，甚至还要去卖，那你这个就违规了的。 其实要给他们算的话，比如像刚才您说有些项目，比如以十年作为单位的话，那一次交的可真不少。 那 比如说一套房子一个月咱们就当3000。就像3000的话，那一年呢可能就4万，那十年的话呢等于就交了一个首付40-50万。 这个上次他们举个例子，就是不是这个是180万嘛，这个十年的租金就是180万呢。 180万。所以呢这也引起各方的这种关注哈，各个部门呢一定要对于这个事情呢要多加的这个监理哈。 对对。这个不能这个让企业这个占了这个国家地方政府的这个政策优惠的政策以外，另外这个消费者住房消费者呢又没有享受到他的这个好处，这个好处都给这个企业得到了，那这个也不行， 也不能够让他们钻空子。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钻空子的话，最终的这个伤害者还是我们的消费者。本来我们还是充满着希望，等着这种所谓的公租房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哈，但是没想到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当然现在呢，从各方面这个信息来看啊，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是是是。 但是呢，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各界也有些担忧而已。但是具体咱们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啊，事实摆在桌子上啊，我们还是防微杜渐吧。 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一季度个人的房贷规模是增速降了 2.2%。那4月20号啊，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说第一季度末啊，个人的住房贷款余额是22.8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那增速比上年的年末低了2.2%。那么从这些数据能够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它是这样的，就说明我们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政府还是在这个对房贷啊，还是这个进行这个紧房贷啊，房贷这个不是那么采取以往的那种宽松的态度。这个央行这个这次降准的时候，他也特地这个强调，他要我们降准不是为了这个宽松啊，而是要保持这个中度啊，中立的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们保持大体平衡平稳啊，这种态度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了防范这个过度的消费。你比如说我不具备这个购房条件的啊，然后我就能，那么这个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和这个那个呢，在调控上它采取的是这样的方法。这个首先呢，把租金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利率上调，过去是低于标准这个现在在这个标准这个基金上面还要这个上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这个银行呢，这个放贷呢开始周期比较长，放在这个我房子这个合同签了网签了以后，然后我这个贷款有的时候不会很快的就那个的，这样呢就控制了这个新房销售的这种节奏啊，包括这个二手房的销售节奏，这样呢我们总体上市场上呈现这样的这个销售量呢就降下来了。这也符合我们前面刚才讲的那种逻辑，就是业售养租，就是控制你这个房子这个销售量。这种现象并不是这个正是这个政府啊所期望的我的调控的这一种效果。不能楼市不能太热。 对，实际上也是防止呢金融风险的一种做法。 是。 如果比如说在房地产上，这个大家都一窝蜂来炒房啊， 对， 来买房的话，实际上金融风险还是蛮大的。 对。 所以刚才您提到呢，也用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利率上浮啊等等，提高大家买房的一些门槛儿。 对。 所以呢，大家整个的这个贷款呢就往下走了， 对。 另外刚才您提到就是易售扬租啊，这也就是说提倡大家呢要租房， 对， 抑制买房。 它是对我们这个它正确的这个提法呢，就是最终我们这些这个住房这个制度改革呢，就是要达到这个租售并举，达到租售并举。但是呢，在租售并举的这个前期呢，我们也一定要易售扬租。为什么？因为我们前期在这之前是这个重售轻租，这样呢，这个租赁市场占的这个比例就本身就很小。你想同举呢，肯定是比例要相对扩大在那，所以他现在采取这个易售扬租，最终还是想实行这个租售并举，就是这么。 所以昨天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宣传片，就是关于雄安哈，雄安以后呢，它发展成什么样？那么提到就是说，以后雄安的人他不会为买房而着急啊，他呢有很多性质的房子呢都会出现啊，所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期居住的人，对于房子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对，他这个雄安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专门去这个做过调研，我也写过这个长篇的这个文章。他呢，这个雄安的这个做法，从一开始就防止这个住房炒房啊，他其实没有一个，他将后来他都没有房权，你只能租房，不能买房啊。而且基本上是没有户籍，就除了这个本地人以外，你新过去的人户籍不变，你本来是居这个户口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什么地方，你在这地方住的房子，你过一段时间你不在这工作了，你这个房子还丢下来，跟你没关系。 所以这个挺好，就是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了那种炒房啊这样的一些现象。 他是在探索

今天我们跟这个马上要这个展开的那个话题讲到这个房产税，为什么现在房产税这个我们一道一道金牌的要催着要让这个房产税落地，也是为了这改变人们这种价值取向和这个投资的这个取向。所有的人想的都想买房，买房不仅是住，而且是为了这个投资，为了升值啊，或者是为了这个炒房那等等。 所以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哈。 对对对。 对于这个房子啊，真的是它有一种先天的一种爱好。 对对对。 比如说一些农民，他可能是有地方了，有钱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盖房啊。 对对。 现在我们这些城市居民呢，也是这样的，真的是，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家。 是是是。 好像飘忽不定的感觉。 对对对。 因此呢，大家都想急于呢有自己的一个家，就有自己的房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刚才您说所谓很多人的一种经验之谈， 对对对 啊，在这种大利益的驱使下，现在呢这个买房投机啊，或者是投资啊，就成为了一种趋势。 对。 但是其实从市场来看呢，不能过热呀，你过热的话呢，从金融从各个方面来讲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像这个泡沫出现了， 对对 啊，崩盘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比如说在日本，它的房地产出现问题以后，据说已经离它有很多很多年，但是现在的一些余音啊，一些这个副作用，其实有时候还会闪现出来。 对，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就是重复贷。所谓次贷，就是我贷了一次还可以贷，我倒是这个反复贷，贷到最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债务都是银行的，这个到时候他可以这个次方而去，但是银行就背负了这个债务， 就是死账坏账，那就真的是完了啊！那出现了金融问题就麻烦了。所以现在国家呢有这种宏观的调控哈，现在目前来看呢，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呢还是相当稳定哈，相当健康的。当然在这个当中呢，咱们也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和手段哈，比如刚才提到了有一点啊，就是说要这个租购并举。那么在租购并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之前，刚才您有提到了一个叫易售扬租。 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易售扬租就是为了最后的租购并举啊，为它做一个铺垫。 铺垫，对对对。 所以呢，当然在这个易售扬租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租方面哈，确实从国家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推出了很多公租房。我觉得这些公租房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关键就是以后可能对于农民他们的一些宅基地哈，也能够支持他们，扶持他们来做一些这种租赁住房，这个推向市场以后怎么来把控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现在呢，这个正在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农村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手上的这个宅地啊，这个用来这个做这个出租啊，做租赁这个房屋啊，这个政府呢，这个可能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放开，怎么放？他肯定会这个有步骤的，有那个，就防止人家这个利用这个进行这个口称之机，把农民手里的房子拿过来，然后又高价的搞出去，这样这个就没有起到平抑房价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前些时候呢也说，像这个土地它有这个资格权啊， 对对， 所有权，还有什么使用权等等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哈，就能够抑制它，控制它呢不要出问题啊。当然刚才您提到这种长租公寓哈，咱们再唠叨几句吧。其实呢，有些人说这个挺好，因为很多人特别怕说我租一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了，刚刚适应不错了，然后呢这个房主啊，房主又让你这个搬家了或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呢，尤其是租客啊，特别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租住的环境，所以现在的公租房呢是提倡大家长租的，提倡大家长租哈。但是有一些开发商他们建造的一些房子，就是自持的啊，自持这种性质他制造的一些房子，他可能也让你呢长租，但是呢，当然北京还好，可能外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让你一个是它的房价并不见得比一般的租房要便宜， 对对。 另外它还让你可能一起甚至是十年的这种租费一起交等等，其实这些可能都会是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正视它。 对，你这个讲的这个非常这个对，这个 无论是这个住房销售市场或者是租赁市场，它都应该是结构式的多元化的才可以。你比如说我有一部分长租的，而且是少部分长租的，不能这个多数的，因为长租对这个消费的水平和能力是有要求的。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买不起也租不起的人来讲，你像叫他一下子搞十年的，对他来说他照样还不能享受不到这个住房的这个福利的，是这种方式。那有的可以短期，有的可以中期，有的可以这个长期，要按照这个人群的不同的 需求， 这个人群结构、财富结构和他的这个年龄结构进行这个多元化的这个设置，这样才能和市场这个匹配。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去，包括一些这个地方政府，我们也跟他提议，就是不能够一味的这个从政策上、税收上、金融上都是优惠，然后这个鼓励去这个长租，然后大家又风都 或者以租代购啊等等的，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这样呢，你的短租市场、散户市场你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服务，这个也没有跟上。 因为确实你像有一些这开发商吧，他这个自持的这样的一些土地，他最后呢他的所有权是他的，他只能是租。但是租和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就是他的回钱呢非常慢，周期非常长，这个租。这个租房跟售房相比啊， 最近这个网上传一个段子，就是这个高周转的这个问题。那个高周转为什么很多这个开发商都要逼着这个自己的有些高管啊去这个绑架。这个你自己要投跟投啊。然后这个项目这个你负责，但是你要投资啊。这个方面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个资金注入，就说明今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资金这个来源，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或者是无论是房地产的这个资金 贷款， 或者是个人这个住房贷款资金，都会有一定的 控制， 把资金也控制住了，就是真正的是卡住了这个房企啊，或者这个房地产楼市的喉咙。你想炒，你没钱，你怎么炒？你想投资上的热，我把你钱卡死了，你怎么热？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么多年来的调控呢，就是今年的就这两年的这个调控呢，是真正的这个卡住了步子， 起到了作用了。所以就是说，对于供应商来讲哈，他们这种所谓的租赁房回报非常的慢啊，这个周期非常的长啊， 对 于他们的这个以后的这种生存啊，再生产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这都是我们要观察的。因为呢，他们是做生意的，如果这方面你卡住他的脖子，咱们会不会在其他的方面呢做一些手脚啊，钻一些空子？这都是要求我们各部门的要监督的。 对，你这个。这讲的是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这个适度，固又不及，你卡得太死，这个一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不行。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关于这个房产税的事儿啊。关于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也知道，关于房产税呢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施。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有些试点的城市，比如说上海啊、重庆啊等等的啊，也这个买房呢是要交房产税的。但是这个房产税呢好像对于房子这个房地产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从那两个试点城市来看没有太大影响。那另外我想请这个朱院长先来说一说这个房产税和我们后来说的一个概念，就是房地产税，它有些什么区别，是一个概念吗？不是啊。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这个房产税和这个城市土地使用这个增值税等等，实际上呢是在不断的这个反复的过程，一会儿并到一起，一会儿又这个拆开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就是你个人住房的房产税，过去其实我们的商铺这种房产税早就开始征了，但是呢这个个人住房的这个房产税呢是这个一直没有征。那么现在的 这个房地产为什么不，一开始我们十年前提出的时候，包括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时候，还是提房产税，但是现在都调子变过来叫房地产税。 嗯， 为什么要叫房地产税？他就要把，因为房产税是房地产税这个体系里面的其中的这个一个税种。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体系化。体系化的好处就是在于避免重复收税， 嗯， 厘清各种税费，这样呢使这个我们的整个的税费呢相对比较合理。 嗯，那刚才您提到房产税呢是房地产税当中的一个税种， 是吧？对对对对。 当然房产税呢是非常明确了。 对 对。 那房地产税除了房产税之外，它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税呢？ 包括这个土地，这个增值税 啊， 增值土地增值了， 嗯， 这个增值税要叫个人所得税等等，还有 很多的税， 很多的这个， 好，那房地产税呢，咱们先搁在一边，咱们就说房产税，因为它非常明了啊， 对， 也对人们的好像这个关注呢也特别大哈，就觉得哟，好像我们以后每个人呢都要交这个房产税，不管是您买房还是您现有的房子，根据这个情况都要交。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做一些参考分析哈，比如说尽管我国的这个房地产税的税率和征收办法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啊，但是咱们参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征收标准来预测，说在家庭人均80平米的免征额度以外，依据市场对房产估值的 1%-4% 来征收，具体还是以未来国家公布的一个标准为准。当然这个房产税在其他国家呢它已经征收了， 嗯， 是吧，已经征收了。他们是怎么征收的？其实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在家庭人均啊，比如说咱们一个人是按80平米算，那你要是两个人的话或者三口之家的话呢，能够达到240平米，这是国外吧， 嗯， 这是国外，那到240平米都可以不征， 嗯 啊，当然在中国我估计不会是这样的面积。 但是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将来这个试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步骤上，这个最终呢是有房这个无分大小， 嗯， 人无分贫富， 嗯， 这个都要征税，先征后免。你比如说特在贫困的，我征了然后我再免，通过这个减免的方法这个去免，这样呢这个就相对会这个比较这个合理。这个房产税不只是富人税啊，所有的人只要是这个每个这个公民他都有纳税的这个义务，没有人那个。当然这个我纳税因为我的这个经济负担不行，但是国家可以通过这个补贴的方式再行这个补助啊，这是很多国家福利国家都是这种方式呢调节的，一方面保持公平，一方面呢有保证这个让这些我们的扶贫计划这个得以这个实施啊，这是一种。但是呢在我们国家推行的这个步骤来看，首先他不会这样这个有房就征税， 嗯， 而且不能征，一征就要这个地震。那么这个所以说首套房啊，我估计啊这个暂时会免征的， 嗯， 首套房就是你无论你是大面积是多少都会这个呢。然后到这个第二步的时候呢，我估计啊，从这个人均60这个平方这个为这个起点啊，或然后逐步的到80平方为起点，这个这样的这个方式，超出的部分征，不超过的部分不征，这个可能是会按照这样的这个步骤这个去推行呢，符合中国的这个国情，自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的这个制度，又体现了这个公平和公正的那个。另外呢，也对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也都有好处的。 嗯，当然这个房产税还没有正式的来起征哈， 对对对， 也是各方呢都是在说， 对对对， 啊，比如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房产税它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当然也是参照一些其他国家，刚才也提到了。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说房产税征收的范围是什么呢，说房产税呢暂行条例规定，说这个房产税呢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来征收。那么城市县城建制镇还有工矿区的具体征税的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确定。 啊，说有这样的说法。另外说这个房产税呢征收的标准大概呢有这么两种情况啊，就是一就是从价计征，啊从价计征，就是它就是其计税依据为房产原值一次减去10%到30%以后的余值，这是根据它这个房子的价格来征啊。另外可能就是从租啊，从租计征的啊，也就是说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计税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哈。 他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它就是一个是从价，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价格，一个是房子销售价格，还是你的租金价格，还有一个是从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面积 的大小 啊，就从价和从量两个方面。这个上海和重庆他们在搞试点的时候也是按照这种这个方式这个来征的，但是他们征的这个可能是试征的时候这个征的点这个并不高，他们收这两个城市这个近这个七八年来这个市征的这个结果征的税还不够买两套这个好大的豪宅，整个的税收，所以说对这个税率这个到底有多高，你也不要过分的这个担心，不要过分担心，它不会这个过度的增加你的这个住房这个消费成本啊，这个 对，因为这个房产税呢，实际上是抑制呢，就是炒房啊， 对 ，过度的投资啊、投机啊这些人的。 对， 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的买房住房， 对 啊，他不会给你增添太多的负担。 你不流转不那个的时候，他不会这个有太大的影响。 对，所以呢，比如说从价来讲，你像我们一般人也买不起豪宅， 对， 所以这个呢，您就甭想了。 对， 如果从量来讲呢，我们一般人住房也不可能住的房子太多， 对 啊，太大，这也不太可能哈。除非我说我是炒房的，我一下买了好几套房，那得了，那这回假如说这个房产税要出来的话，那这些人是受到影响的。 这个问题呢，这个在这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呢，这个比较突出；在这个三四线城市呢，像这个问题，这个都问题更小。一线这个二线城市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公职人员、当地居民呢，这个有几套房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开始征收的时候，来这个所谓的这个阻力，来自这方面的阻力也还是蛮大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毛院长啊，这周院长，咱们给大家说一下，说他在外地有两套房啊，这个算他在北京啊，他是北京人，在外地有两套房，那算他在北京有房吗？ 那他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固定这个资产这个进行这个统一登记这个之后啊，以后啊，这个都要算。 以后可能就要算了， 对，他现在这个信息化了嘛，你这个也 现在都没有联网， 对 啊， 现在没有最终联网，但是这个登记的工作已经在开始了，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的。 好的，那么老陈问说，能不能说一下两个试点城市是怎么收这个房产税的？您这方面了解吧？ 他这个上海呢，这个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从价啊。这个从以价格这个多少这个来这个征收这个税的，这就是说你这价格超过多少的部分啊，这个总价超过多少的，然后我开始征啊，对，或者是你单价这个超过多少的，我开始征，他就把你定位你是不是豪宅，是豪宅我就你这个不是这个重庆市你要定位豪宅，你比如说一万这个多这个以上的这个房子，我就这个单价一万多的房子，我就是这个视为你是这个豪宅，这个豪宅可以征这个豪宅税，这个价格从价这个，但上海更多的还是从量。 哦，就上海是从量， 对 啊，然后呢，重庆的好像是从价， 对 啊，这个两个方面来收这个。 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上海呢，这个搞得比较精细的，有的时候自从价又从量，如果两二选一， 啊，这个从价和从量，你看哪个这个你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你这样。 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讲，这还真是有点收富人税的感觉哈。你说你不管是从价也好，从量也好，多的人自然都是有钱人。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 对他是有调节这个这个贫富这个是收入的这种功能 在里面、 啊、还是存在的、 对，所以说对于房产税这个事儿哈，它具体到对于房价有什么影响呢？有关专家也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提高了房产的持有成本啊，这对于炒房者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一旦房产的税来开征了，那么炒房者就会抛售手上的这个房产，市场上的供给数量就会增加，短期内可能起到一个抑制房价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说房地产税对于房价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这个房屋的持有成本呢只是影响房价的一种辅助因素啊，供需关系呢才是决定房价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对对对，这是这个一些这个专家的这个理想化的这个分析。就是在短期内也抑制不了房价。 是。 为什么抑制不了房价？你比如说我一手房，这个变成二手房，二手房在这个，如果你这个在持有的这个年限没有超过五年，还要这个要增加这个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都要增加，而个人所得税这个50%都是这个这个要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承担，而且这个卖房子的人他还收益不到，这个他要给国家拿去了50%。所以说不要指望这个通过房产税能够这个平抑房价，平抑不了。 这特别有限的。 这 是特别有限的啊。所以说呢，房产税肯定是要征的啊， 对对对， 但是在这点上大家也不要过分的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大众的税种吧， 它 肯定 不会影响， 不会太离谱的啊。 对对，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可能不会因为房产税的征收啊，影响我们太大。 就是你房子，你刚才讲的是对的，当你自己的个人的房子太多，包括你无论你只要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是在你的名下的房子太多了，这个征你的税肯定就会多，然后你在持有环节，如果你是贷款的你就要命，如果没有贷款的话，那你自己的无所谓，你反正你那个房子闲置就闲置在那个地方，你就有钱你还交钱就是了。 他反正就是算一个那个得和失嘛，是吧？不管怎么说的话，他得的多他也就无所谓。 对对对。 结果他一算的话，哟，这个收完房产税以后呢，我这个好家伙这个赔了，那他就着急了啊。好了，那今天的咱们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中国豪宅研究院的朱晓红院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羊奶涨价通知正式出文，自2018年5月1日起，瑞麟系列配方羊奶粉均有不同程度涨价，所以需要囤货的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 羊奶粉介绍多年啊，总结下来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营养元素非常丰富，多种钙铁清晰维生素跟矿物质，使得这样的奶制品啊各类营养元素配比非常完善。第二呢，就是消化吸收好， 这些都是现在大家选择羊奶的理由，瑞麟在此由衷感谢，但是涨价是为了保证品质，接到涨价的通知，我们就与厂家软磨硬泡，各种谈判，最终能够做到的就是拉长我们的囤货时间，然后我们也是定制了史上首次的囤货激励政策。 没错啊，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258元的价格打3折，只要89，那么订购8盒是4个月的羊奶量只要712，再送到一辆升级的折叠购物车，这个购物车也是亮点十足，带凳子，这个就很稀缺了。而且呢代价也会比较高，因为用材用料都是考虑到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就是水晶轮，保证车子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好几年的时间，保证车子爬坡上楼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购物车呢，自己去买需要花198块钱，今天您只要订购8盒4个月的羊奶量，